油嗨翻天，耶！ 北京时间晚上8: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刘明月。 欢迎我们的观察员哈。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对的。 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呢，我们会在直播结束后呢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哦。 那明天就是国庆长假了，在这儿呢，首先要祝所有漫游嗨翻天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国庆节快乐， 国庆节快乐， 还有中秋节快乐， 对对对，双节快乐， 对，双节快乐。同时呢，就是今年的国庆节是有8天的假期，所以 长假 在这儿也要给大家推荐一部特别适合在国庆节看的番， 是吗？ 什么？大家一定知道它的名字，大家一起喊出它的名字好不好？那就是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 对，为什么说特别适合国庆节来看呢？ 其实我觉得那兔这个番呢不仅好看，它的好看呢不仅就是剧情的连贯呀，还有主要还是在于它是一个根据历史改编的爱国题材的一个动漫。 没错，其实看过我们那兔动画的小伙伴一定都知道，就是那兔里面很多情节都是根据这个历史事件来这个还原和重现的，但是它是以一种就是把动物拟人化的形式出现， 对，非常可爱。 对，所以你又会觉得哇，真的是又燃又萌又热血的一部番。然后每次就是看到最后的时候，大家都禁不住就说泪目了，然后经常会说那个为什么每次看到结尾都哭，然后每次看到结尾都会流眼泪。确实是，就是你会通过这一部这个动画来想到很多我们当时在教科书上学到那些历史知识， 对，学到的知识可以结合。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第一部通过就是根据历史改编的一个动画。 而且是从这个2015年是不是开始更新之后，然后现在已经更新了4季，也是收获了很多的粉丝。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 IP 策划运营负责人爱国熊猫，欢迎熊猫老师。 欢迎。 还有我们那兔第4季片尾曲的演唱者新生代歌手5年，欢迎5年。 哇，欢迎欢迎 欢迎两位。 好， 其实我现在心有点虚啊，我说这个那兔动画是一五年三月，刚才心虚的看了一眼那个熊猫老师，但是我想 嘉许的笑了笑， 嘉许的笑， 但是突然想起还没有介绍嘉宾出场了，这怎么办？ 没法确认， 脱口而出了。 其实大家呢也可以随时通过弹幕呢，通过 B 站发来弹幕和爱国熊猫还有5年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的 Q 运营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6935675666，欢迎大家加入哦。 没错，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0，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神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刘明月。 欢迎观察员。 对，还要欢迎我们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 IP 策划运营负责人爱国熊猫，欢迎。 欢迎熊猫老师。 还有那兔的第四季片尾曲演唱者新生代歌手五年，再次欢迎，欢迎二位。 我们知道这个《纳兔》这部作品最早是以漫画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的这个视野里面，后来决定把它做成动画。那我们知道在动画的这个策划之初，有没有考虑过给这部作品一个明确的受众定位或者风格定位呢？ 其实我们在创作漫画的时候还是以这种比较笼统的一个说法，就是以网名。但是后来在做动画定位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开始说就包括投资方，包括很多播放平台也会问我，就是你们到底给什么人看。我们认为是我们给所有，就是对我们的作品应该是说对中国的近代史有所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关心我们的国家，但是他们可能因为一些原因对这方面知，但是不是深知。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我们应该创作一个作品，让他们就是产生兴趣，去深入的挖掘和深入的了解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民族的这样的一段历史。所以其实针对的是这样的一个受众。这个受众其实从年龄层上来说的话，我们自己设定是15岁到35岁。但是实际上播出之后发现它的年龄覆盖层从5岁到55岁都有。所以我们也是表示啊，这个反正大家喜欢就好了。 但我真的是在网上就是有看到过说是爷爷粉然后写给咱们纳兔的一封信，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您作为制作人员知不知道啊，就是在网上一直流传说有一个爷爷，就是他和他的孙子一起看这个动画，然后是被他的孙子来吸引的，然后自己看了之后也觉得是好像把当年的那些就是热血那些历史就是很好的还原了出来，然后所以他也非常喜欢看纳兔这部作品，所以这也就是证明了真的是这个受众群体还是比较的广泛的是不是？ 对， 就真的是上至老下到小。 因为就是我们作品被称为就是包括跟一些反正工程师或者说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我们说比较理科宅，就是他们思想是不是那么感性的，但是他们依然会愿意看我们的作品，他们说这是我唯一一个能跟我家小孩一块儿坐着看的东西。因为他们从他们这种理科男的思维来说，觉得说那种低幼的作品他们是无法接受。他们觉得就当中缺乏逻辑缺乏理性，那就完全是给哄小孩的一个作品。但是我们的作品就是说小孩看热闹，大人看背后的故事。 对， 然后就说您说的那个就是爷爷的那个呢，其实是真事儿。是他的孙子就是看了我们作品之后把这个作品反正是有点是好办好玩办验证的，就问他的爷爷，就说你们当年是不是这样。因为他爷爷好像是志愿军， 求证一下。 对求证一下，结果爷爷就反正闲着没事看了以后就觉得说反正因为我们的作品其实是在具体的时间和世界上面是会故意去模糊。因为就是因为代表的是广大的一个更群像，而不是说单个的个人。所以每个人都能在中间找到自己的共鸣。所以爷爷看了也蛮喜欢的，就给我们写信。然后这一点之所以能够广为传唱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游戏上线的时候呢，他们把这个东西拍了个 MV 啊， 所以这个东西就具象化了，所以流传比较广泛。 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部作品了。 对的。 我相信五年其实唱了第四季的这个主题曲嘛，你是不是也是一个纳兔粉呢？ 那必须的。 从第一季就开始追，是不是？ 对。 那我们知道你作为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讲，你看完这部作品有个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像刚才熊老师讲的，就是纳兔其实它是一部全年龄向的番嘛，对吧？ 对。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种对我个人来讲可能会吸引力比较大，毕竟怎么说不是那么低幼嘛，对吧？而且就是他的年龄设定就会更加的偏成人化一点，然后更加的内容上来说的话就更加专业一些啊。那我个人的话，因为我母亲是学历史的 啊， 他没事也愿意给我讲讲什么中国近现代史啊这些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啊。 我其实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纳兔能够把这么厚的一本中国近现代史， 嗯， 深入浅出的用几十个小短片，十分钟的小短片， 嗯， 基本上都快讲完了。这个深入浅出的功力非常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其实这也是纳兔的一个特色， 对对对， 就是每一集都会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其实咱们在当时初中高中的时候肯定都有学过嘛， 对对对， 就这种近现代史，但是可能随着时间的这个一长，然后慢慢的就是已经 老师 对已经遗忘了，就是幸亏有纳兔这部作品，让我们把差点还给历史老师的那些知识又补了回来。 对的，我想问一下爱国熊猫老师啊，就是你在最初接触纳兔的时候是有什么感受呢？ 好玩， 好玩。 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这部漫画创作之初其实就是为好玩 啊。 是麻生那时候比较闲， 嗯， 然后他就是在网上看了很多这种资料之后呢，也有其实把这个中国兔子画或者说闽东吴画不算是麻生的原创，但是他是唯一一个把这件事情坚持到最后的人， 嗯， 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就是这是大兔的一个根本，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强调的就是说我们把一件事情坚持到底， 嗯， 无论是创作也好还是说工作也好， 嗯， 那么在当然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就是来自于网友的一个反馈， 嗯， 那么网友觉得好玩，然后再就说麻生你继续跟下去， 嗯， 然后跟的时间长了以后，这个事情就好像从一个兴趣爱好，一个一时兴起的这样的一个创作，就变成了一个就是说持之以恒的一项事业和工作， 嗯， 然后慢慢的就是后来发现就是因为时间长了嘛， 嗯， 就有些高中生就考上了大学， 嗯， 就我们突然发现就是说有人真的因为看了纳兔开始正视自己的学业，自己的就是以后的专业的选择， 这真的 他们说我本来可能说高中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干嘛， 嗯， 但是我现在知道就是我可能要去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我要去当兵，我要去选择就是理工科去发展工业， 嗯， 去做各种各样的就是为我们国家能够做出贡献的这样的一些专业， 嗯， 就说确实影响到他们， 嗯， 然后现在的话就麻生一到大学里面去做演讲的时候，就是麻生老师我是看着你的这个漫画长大的，麻生就在台上捂脸就大一大二的形式， 麻生老师感到了一万点暴击 对，就是啊老了。 其实我觉得什么叫一部好作品呢，嗯，我觉得一部好作品就是可以让就改变一些人，让他们积极的就是 面对自己的人生， 对， 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对的， 因为你会发现每一集的结尾处很多人都在刷弹幕，就是说不就是月考吗我考，不就是几本历史书吗我学，不就是高考吗我考。其实就是在通过这个动画里面看到，就是前辈为了我们美好的生活去牺牲去留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咱们平常面对的一些困难其实在整个历史的长河里面真的都不算什么，所以自身的一些困难也就可以坚持下来，给人一种就正能量的激励，嗯， 好像纳兔最开始以前是漫画是吗？ 对 对， 漫画 没有上色是不是？这个要说起来的话，是不是熊猫老师有话说？ 这是我们 悲伤的故事。 这节目开始前，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一点，就是这个，说哎呀，这个你们的漫画是不是以前？对啊，当然主持人比较客气说，说就你们这个就画风是比较这个简单的 简洁的画风 是吧？我说你就别给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么客气了。其实因为我们之前的最开始创作的时候是真的就是不是很严肃的创作， 嗯， 就精神上是能够就从那个角色的小眼神上是能够表现出那种剑萌的意思，但是整个形体上面并不是那么严谨， 嗯， 然后所以在今年的时候年初的时候就有新粉， 嗯， 去艾特我们的关博君说大我们这边发现了你的漫画的盗版对，然后啊这个盗版是要打击的对吧，我们这个对做创作的 对 版权是很重视 的 说你在哪看见的，你截图给我看一下，你要啪叽一个截图过来，那我们关博君啊小同志这个是我们早期的画风，你不要介意这种细节好好看漫画不要说我所以就很尴尬， 嗯，所以可以看出来当时其实就是想也算是半自娱自乐，是不是 好玩， 嗯， 纯粹自娱自乐， 有趣， 自开始好玩，嗯，那后来为什么把它就是改编成动画化了呢？ 嗯，就是大家的支持和大家的这种认可， 嗯， 就是让麻蛇认识到就是说这个事情它 突然变得有它的一个意义。 嗯， 就是说你当你发现你的所作所为不再是你的一种玩笑或者玩乐的时候，而是切切实实的在开始影响别人，会对可能是对这个国家的有影响。我们说这个影响其实可能很小，一千个人里面我哪怕影响一个， 嗯， 但是如果我的读者达到了几百万几千万的时候，这个数字其实就已经不小了。 对的。 然后他就开始严肃的看待这个问题，然后就把小伙伴们都找了一块开始跟我们聊这个问题，就说我觉得这个是东西是个事儿， 嗯 嗯， 然后怎么弄，那就干了吧，对吧？然后我们就开始很严肃的就说开始讨论，就说这个东西要包括如何正规化，如何去系统化的这个操作，然后也聚集了很多这种厉害很厉害的小伙伴，然后就是大家本身其实在各行各业里面可能都已经是小有成就的一些，然后但是就是为了这个事情然后再聚集到一起，然后想办法把纳托这个事情搞好。 嗯 嗯， 那当时在筹划之初有没有想过一下能做到第四季了？现在还是当时说我们先做一季试一试？ 哦，做第一季的时候非常惶恐。 嗯， 当然我并不在，当时我是在，但第一季的衍生品是我操作 的，来负责 的。 嗯， 对，我的负责。其实我现在也，我现在工作范围之内就您介绍我的时候就 IP 的运营各类。 嗯， 这一块里面其实就包括了衍生品这一块。 嗯， 所以在这里打个广告，就是你们想跟我们谈衍生品的话，记得找我。对然后就是当时第一季的时候很惶恐，因为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大家很感动的一个部分其实就是朝鲜战争的这个主题的部分。 嗯， 原定的剧情是六集。 嗯， 但是当时国内目前就没有提及这个战争的一个艺术作品。 嗯， 然后投资方也在问，然后制作公司也在问，就是说你们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到时候万一不能播怎么办？ 嗯 嗯， 然后麻蛇为了安慰他们，他其实说没问题的，能播的。 嗯， 就是他说我这边搞定了，但其实他心里也很慌。 嗯， 然后他也就是另外准备了三集的剧情。 嗯， 就原本是六集嘛，他就先砍掉了三集。 嗯， 然后换了三集，就是说这个就是两弹一星的内容上来。 嗯， 当然两弹一星内容也很感人，但是就说就剧情就减少了嘛，减少之后。什么时候新定了呢？三八线。 啊， 三八线那部电视剧的预告片在公开渠道一发行， 嗯， 马上新定了。 啊，我们可以， 我们 安心做我们的那个， 有钱被汤路了。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后来跟三八线剧组，就包括跟他们，就反正也是跟他们关系很好，反正就是，嗯，啊，大大谢谢你们，对， 互相交流交流，学习学习。 对对对， 嗯。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纳兔这部动画很大一个特点，就是它把很多的这个国家的形象也好，或者是历史人物的形象也好，以一种就是拟人化的形象，就动物拟人化的形象出现，然后当然也离不开这个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小伙伴们的精彩演绎。据说 谢谢 据说明日同学也有参配是吧？ 对对对，我在里面有参配一些角色， 在某一集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 对， 对， 让大家自己听一听好不好？ 对，大家可以去找一找我。 对，大家可以自行搜索明月同学的亮影。 我提示一下关键词，在第三季里面他跟西瓜有关。 嗯， 然后在第四季里面他跟某个女装大佬有关。 哦， 女装大佬， 女装大佬，大家神奇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对， 但他不是女装大佬。嗯，对，女装大佬其实是笑谈。因为第四季的这个主要就是兔子和秃子的这个相爱相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所以担当的这个主要的角色是就是兔子的这个主配小莲莎， 嗯， 和这个秃子的主配笑谈， 嗯， 然后每个人都因为我们的作品其实是在模糊个人的，它很长时间就是说你在一个画面里面看到好几只兔子， 嗯， 或者在一个画面里面看到好几个兔子， 对，然后兔子一二三四五， 对，一二三，对，但是我们台本上面的兔子一二三四五，兔子一二三四五，然后有时候给他们说，小谭老师，这个你要配三个兔子，就五个兔子，他得配三个，你知道吗？ 全都是声优的精分现场， 对，精就我们每次送这个东西就开始欣赏声优们的精分现场， 是。那我不知道，我问了五年哈，就这么多的角色，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你最喜欢的是哪个？ 嗯， 以一个观众的角度，没事儿，不用怕得罪人。 其实我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嘛，就是其实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兔子嘛， 嗯， 肯定是我小莲莎， 不敢不说主角， 肯定是我小莲莎女神， 莲莎马拉，嗯， 对，其中有一句特别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那个台词，就是我在这一季第一次出场的时候， 嗯 啊，就是第四季第四集嘛，这当然印象深刻了啊。然后小莲莎老师她真是拼尽全力的喊出了三个字，盛世剑啊， 嗯， 那三个字一出来真是热泪盈眶，头皮发麻， 嗯， 但是哪知道下一刻就是已经模糊的画面看起来非常遥远，就 但我觉得衔接的非常好，就是他可以每次的这个异地的嵌入时机都特别棒， 是的是的， 然后总是那个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的时候，让片尾曲一出啊，完了憋不住了，泪崩了，就是 非常感人。 嗯， 是的，是的， 确实，兔子的塑造就是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不仅有那种就是英勇的一面，而且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真的还蛮会卖萌的，然后也非常非常的比较机灵，可以这么形容。 对对 对, 对、 嗯。然后其他的角色也是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特点，包括人气非常高的鹰酱。 对，鹰酱，鹰酱这个角色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定鹰酱的时候觉得说。就到底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这个角色的性格是怎么样的，但是怎么去通过声音去表现，然后这一点其实我们可能就不是那么擅长，然后在跟北斗企鹅的这边朋友就是同事们交流的时候，然后就是当时当鹰酱就是叮当嘛， 嗯，叮当 喊出那件哈尼的时候，我们就 救他了， 救他了。就他，你会发现鹰酱的时候，他既可以跟你正儿八经的说事儿， 嗯， 对， 但是他也可以去耍贱， 嗯， 耍贱或者说去玩那种就是那种很有意思的那种小细节。就说其实真的就是声优，就是我们只能说是我们给了他的一个，我们创作了一半， 嗯， 但是动画片这个东西就应该说是就是角色的性格和形象是我们创作的。但是真正把这个性格活灵活现的 赋予灵魂 的其实是声优演员们， 嗯， 所以这点我们也就是说对于北斗企鹅这边所有的这种辛勤工作和这种辛勤努力，我们是非常感激的。 嗯，其实我们上半场时间还有一点点，我觉得可以让明月来讲讲，就你当时在参配纳兔的时候，哎，什么感觉？就录的顺不顺利？自己看这个动画有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我最开始就是因为我刚接触国漫的时候吧， 嗯 嗯，我看的是比较少的。因为我算是一个比较偏三次元的， 现充， 对， 现充狗， 现充，你走。 然后后来呢，就是当刚开始让我配的时候吧，我最开始配的是狮子。哎、哦，说出来了， 没关系， 没有没事，反正不是苏格拉底。 对，然后配狮子以后，其实我刚开始我并不知道我配的是什么的，后来我配完了以后，我再去看。再去把这个一补，我才原来知道我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啊， 然后他的地位啊，以后他当时的那个历史环境啊，我才慢慢看到，然后再这样继续看下去的， 嗯， 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一部动漫是这样子的， 嗯， 就是他通过一个历史性的东西，然后通过 历史题材， 对历史题材， 嗯， 然后动画这么可爱的方式去给它表现出来， 嗯， 我觉得确实很吸引人， 是不是就有一种那个润物细无声的感觉？ 对的， 嗯， 其实，就是，也可以让我们学习到一些东西，而且就是不排斥的学习东西， 嗯， 是这样子的。 嗯，其实我在默默的想，就是明月后续还会不会有那个大量的戏份出现？ 嗯，肯定会有的，因为基本上每集我们都会有参配。 嗯，哎，这就是暴露工作室人少，是吧？当然就是在群杂的时候大家还是有出现的。 对, 对，我们每集都是群杂啊。 但是我觉得纳兔的群杂一定不好配，因为都是特别燃特别热血的那种感觉，然后大家要声嘶力竭，是吧？ 杀鸡鸡。 你居然配的是反派的群杂呀，不提也罢。 那就经常会有就是那个群杂来一下，配什么惨叫 啊。正派也是我们， 那就 看着 也是我们， 一群人 在那惨叫。那我们现在上半场的节目差不多就这样了，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好，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刘明月。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此外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官方直播账号。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那年那兔那些事的 IP 策划运营负责人爱国熊猫，还有那兔第四季片尾曲的演唱者新生代歌手五年，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我看我们这个弹幕当中大家一直在给我们刷那个红星和那个这叫什么礼炮吧，那个小礼物，我觉得特别应景。 哇，对，非常应景。 对，尤其是刷红星的时候真的是妥妥的应景。主要是国庆节前的这个档期安排的好，所以为什么说那兔是一部特别适合在国庆节来看的番呢，就是满满的爱国情怀。 对对对对， 其实刚才也给大家就是聊了很多，就比如说他经典角色的塑造嘛。其实因为涉及到这种历史题材爱国题材，是不是大家在制作动画的时候真的是要仔细去研读各种史书，然后搜集各种图片或者其他的资料。 很多资料、 是的，就是我们的剧本其实当然也不是邀功了，就反正就是可能其实都是这么回事，就是我们拿到的第一版剧本其实基本上是个百科全书，就是完全非常枯燥的，就是名词解释和事件的发展，然后具体数字，然后但是这个东西，这种东西你做出来是没有人要看的。然后你在写剧本的时候，其实你也面临问题，就是说艺术是艺术，然后知识是知识， 对， 然后我们就得不断的去找，就是像你像这样拿个球，我要去找它的切入点，我要去找这件事情就怎么弄，就包括比如说南昌起义，南昌起义这是个很大的事件，而且跨度其实也有几个月，然后人牵扯的也比较多，我怎么在几分钟之内的画面里面去把它表现出来。对， 您也说了短短的几分钟， 短短的几分钟 太短了， 那为什么不加长点呢？ 哎呀，这个 对吧，大家没发现我们第四季已经比较长了吧，对吧？ 对， 只要得到 个位数， 得到更多的这种就是甲方老爷的支持，我们就一定能够更长。到时候20分钟40分钟100分钟都不是事儿，对吧？ 哇 哇，我们期待这100分钟一集。 因为我们说就是中国伟大的这个近代史整个是波澜壮阔，包括人物角色也很多，你怎么去切入这个东西，怎么去表现东西，然后我就定了个基调，就是我们要去找那种描述那种感觉，就我们始终不是在跟你具体的在说某件事儿，我们是在跟你说我要把从这件事里面整件这件事里面的感觉，就是参与者的这种感觉我们要想办法传递给他，就是那种比如说第二就是南昌起义第二集的时候，就是朱德当时就说对着那个厅里面的那些就是秃子们说，他说什么，说老总你已经是军官了，已经高级军官，你为什么还要选择这条路。然后我因为台词是我写的嘛，那时候就是那句话，就是校长的耳朵不好使，我们想让他知道点什么得放枪。这句台词其实来自于这个，就是来自于《血色浪漫》。《血色浪漫》那部电影里面，这是张国荣老师演的一个台词，他是路边演讲的时候在用的东西。但其实我突然就是领悟到，就是为什么会要用起义这种暴力抗争这种极端的手段， 就是当他们已经不愿意听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这种感觉， 嗯， 就是说让通过这句台词一下就传递这种感觉，就是说我要我也是被逼到了这个份上我才选择讲的。这个就是南昌起义这四个字最后真正背后代表的意思，是一种最后的一种反抗。 嗯 嗯 嗯，我们知道五年也是演唱了第四季的主题曲，叫做《留给明天的答卷》，是不是？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好不好？一起来欣赏一下， 来一起来欣赏。 起来非常遥远，是刻在心里面熟悉的那一张张脸。 亲们，当你们吃饱穿暖再把红色的旗帜升起来的时候，如果看到红旗高高高高的飘扬，那就是我信守了承诺来看你们了。走了，盛世见。 听完这个留给明天的答卷，然后据说这首歌的诞生也是经历了一些小小的波折，是吧？经过反复的打磨， 对。 能不能两位来讲一下这首歌的诞生？ 这首歌的这个首先诞生之话是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是在、因为有政治任务，所以原定是1月份开始的这样的一个第四季的筹备工作被推后了。推后之后的话，包括这个在主题曲的选择方面也是滞后的。 嗯， 所以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真正音乐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从4月底5月份的时候开始跟这边沟通，就是音乐制作的这个问题。然后音乐磕磕绊绊的改完之后，然后又是歌词的这个挑选。 嗯， 那当然最后是麻蛇找了天韵小小去做了这个词，然后接下来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谁来唱呢？ 因为我们的曲子其实可以说是整个纳兔的系列的曲风，它其实都有一个就是先抑后扬的这样的一个，因为跟我们主题就有关，我们主题都是其实是弘扬一种拼搏和奋斗。那么就具体到歌手的选择上面，就是这个歌手必须压得下去，唱得起来。然后当时就是给了我们很多小样听，然后其实都唱得挺好的，但是总觉得差点味儿。反正就是后来最后就是听到了五年的这样一个小样之后呢，觉得说好像比较好，对，然后就跟这边米爸这边说，你要么他唱一个试试看。 那五年当时最早就是接到这首歌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就是怎么来？ 我说实话，我当时听到这个 demo 的时候，我就说哇，这不就是我的歌吗？ 哇 哇， 真的就是我 好高的评价。 没有没有，因为我当时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我就感觉 我要把这首歌唱到起飞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这个制作过程还是挺艰辛的，因为就是白天上班，晚上就是还需要去跑跑步啊什么的，然后到了录音棚再去录音，回家可能就12点多1点了， 后半夜了。 对，然后对，然后就因为我自己我个人的要求也很高，但是录音老师跟制作人的要求也很高。就这首歌其实大家听到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我们修改了应该是有60-70次以后的版本。 六七十次 以后的版本。 天哪， 这曲子一共才多长？ 对啊，所以是不是 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呢、哦、这样的 真的是修改很多了，已经算是。 对、 嗯、 那当时是也其实是完全是出于自己对自己的高标准也要求才做这样的。 对，也离不开录音老师跟制作人的鞭策，其实、对， 鞭策后面一个加个括号折磨是吧？ 鞭策还是鞭吃？ 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出来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你看弹幕大家说真的是泪目了，听完这首歌就泪目了，而且终于知道国庆七天没有漫游的直播，大家说终于知道看什么可以看那兔是不是。然后也有小伙伴说可不可以现场来给大家清唱一下。 可以啊，那就、 那就开始呗， 那就唱一段副歌呗。 好的， 好。 不后悔向前，期盼美好的明天，坚守着最初的誓言，永远为信仰而战，这就是我要留给明天的答卷。 哇，谢谢五年， 好好、哦、 来明月学一下。 好了， 这个还真的是挺考验唱功的，就是听现场感觉果然不一样。 对对对对，因为真的很高哎、 你坐在这拉上去之后，它不是拉上去以后就结束了，它拉上去以后还得 停留 转一小圈、这一下就是看你的控制能力，这个就比较考验。 对， 那我就当你们是在夸我啊。 哎，那五年最后听到了这个歌的成品的时候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很满意？ 十月怀胎生出来有不喜欢的吗？当然喜欢了。 非常喜欢。 对， 然后等于是我们熊猫老师第四季的主题曲是不是就是这个了？ 对对对对、 啊、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有点顾虑的，就是、是不是万一效果不好怎么样。 不会的 不会的， 这绝对再更两集那马上就爆款了。 对啊， 这第四集 才出现了。其实现在已经算爆款了、就包到处在留言，就是你们什么时候发这个曲子，什么时候放这曲子、就包括有些APP 也来问，就是你们能不能把这曲子给我们，然后我们忙啊，这个对吧，你看我们国庆都10月4号都照常更新对吧。所以其实就是像我们这么勤勉更新的公司不多了，你要且 我们要吃蛇羹， 且看且珍惜，且看且珍惜。 对了，一说照常更新，就让我们想到了有的小伙伴就开始反映，就说还是不够看，就是、 太短了， 对， 太短了， 就是想问是。什么时候能保持周更，或者是、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套路啊，就这第四季虽然大部分剧集都是在10分钟以上了，就不再是个位数了、但你把那个头和那个尾一掐、 你看又加了一个片尾曲。 那怎么能掐呢？片尾曲能掐吗？ 片尾曲当然不能掐了。 对啊，那头也我们也没片头啊，那也不能掐呀、 我好冤啊。 我说回我的话， 我跟你说，我们一般都片尾曲结束以后弹幕开始刷正片 开始。 对，我们其实每一分钟都是很珍贵的，我们信息量很大。你去看那种20分钟的动画片对吧，说是20分钟，前面5分钟前景你要，后面5分钟对吧，下集 预 告对吧，中间的具体剧情也就比我们长那么一丢丢、对吧。 而且为什么说这个主题曲特别重要呢，就是很多重要的信息也会放在主题曲，就这些解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那种暂停看解说的经历。 有啊， 就是放一张图，哎，暂停一下啊。对对对， 不是暂，不光是暂停看解说，是暂停看解说且看弹幕。因为有些比较好学的这个粉丝，或者就是与人为善对吧，然后他就会这个在某 分享出来， 加上所学噼里啪啦打半屏幕，然后就是我们后面去看弹幕的时候也得一停一下，哎，这哥们在说什么，看一下，然后好吧好吧。 那大家的评论是不是还都蛮有道理的？ 我们确实有在不断的收集就是这种评论，然后这个东西会每集结束之后在几天之内会有一份报表就过来，我们来看对吧。虽然就是但是 这种意见我们是很重视的，对吧？然后先把那个腰更新的先去掉，然后再把麻绳根的这个去掉，对，要把时间加长的这个再去掉，对吧？嗯、你看也没什么，都对我们都没什么意见吧，对吧？都挺好的。嗯， 但我相信，就是今后随着这个我们公司实力的壮大，这个时长总是可以让大家更加满意。 哎，对呀、啊，这个都我跟你说，这个5分钟、10分钟、20分钟、40分钟都不是事儿，就100多分钟也可以给你们做，对吧？ 而且就是那兔子不发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片头的那个就是各种家乡话、各种方言版的， 对， 谁谁谁谁支持那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每次都要看，哎，这是什么话？其实后来我发现，就是咱们制作方会标注上这是哪个地方的方言， 对， 但是在初期的时候其实没有的。 有，其实一直有 啊？是吗？ 一直有。 在初期的时候，我看好像是没有标注这句话是谁说的，或是哪个地方的方言。我看弹幕里大家都会在揣测，说这是哪儿哪儿的话，然后那个人说不对，那是什么哪儿哪儿人，表示听不懂，然后 对。 这也是广东的，那个太正常了， 这太正常。你就广东就是他们广东，我问广东人，广东粤语怎么说，粤语区嘛，不是、粤语是不是都差不多？哪里差不多？顺德话跟香港话跟广州话就是都不一样啊。 我看大家弹幕里又开始刷麻舌羹，你知道吗？就是你别看你们现在刷的爽，一会儿没准就720了。所以麻舌羹这个梗要慎用，是不是？作者也很无辜嘛。 对对，作者会在这个10月6号和7号出现在这个上海的漫展的。 哇 哇！ 所以想吃羹的小伙伴可以去现场 现场吃， 好， 现场吃新鲜的。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这种做动画是更新压力还是挺大的，尤其是做周更的话，半月更也好，周更也好，其实就像交作业一样。 对，就是周期性焦虑，就是所以这个礼拜更完之后的这个下半节还蛮爽的，就是因为更完之后 两天， 对，可以 happy 个三天左右，对， 哇， happy 三天， 对，因为 happy 三天呢，就可三天呢，好大的好多的，但是就你可以暂时不用关心这个东西，然后从礼拜一开始，就是又是分镜改分镜，然后这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要那个配音。对，跟你们别都起了跑配音定完之后呢，去丁鹏，对吧？就哎呀，你就大佬，你这个角色的感情再丰富一点，对吧？ 哦， 这个、 那我们石猫老师要亲自去丁鹏的吗？ 对啊，不然呢？ 那看来其实是不是之前你们有接触过吗？就有见到过吗？哎，算了， 见过，但是就是因为就其实没那么闲， 对， 大家都在工作， 因为棚的时间也很宝贵， 有限的，就 有限的，就 录完了就出来了，然后我就要赶去下一个地方录，然后下一个配音员也要进了，所以也要就是有注意力去听啊，然后去看， 所以没那么闲。其实大家就是真的在工，都要看大家平时可能嘻嘻哈哈，都反正都是二次元人，都大家其实聊什么都能聊，但其实在工作的时候都时间掐得非常紧，就是说这个东西赶紧录，因为。就你不录好的话，这个东西很会影响可能下一个环节。我配音今天比如说今天出不来，那后期那边就做不了，后期那边做不了，整个成片就会受影响，这个东西全部是固定的。 那五年录歌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状态会比较紧张一些，就整个节奏会比较快一些吗？ 对，因为时间压的还是挺紧的，然后基本上是一天晚上改一个版本出来，然后晚上回，我有个习惯是睡觉之前要听自己最近录的东西，当然都 温故而知新， 对，然后晚上听，可能听，比如说听到一半，哎呦，感觉这边不行，然后拿个，赶紧起来记一下啊，这个几分几秒可能有一些问题啊什么的，然后第二天再去跟录音老师再沟通一下，跟制作人再沟通一下 啊，这我觉得这一晚上就不用干别的了，就直接总是 有的时候就 尤其是感觉 就睡着了， 听着睡着了，要不睡着 了 的话，我觉得今天晚上就不用睡了，就一直哎这儿也不行，起来改， 对， 然后一会儿觉得好了，然后再一听，哎这儿也怎么这儿也不行了，然后再起来， 没有，因为其实也就是这一段时间嘛，把这个工作交了以后就对。对，这个周期结束就没事了。 那还有一点时间，还是想问，就是未来，就是纳兔这个 IP 还会以其他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面前吗？比如我们知道现在有这个纳兔的游戏，其他的，比如说会改编成各种各样的这种艺术形式。 纳兔现在其实广泛的在跟各行各业去合作，因为首先纳兔本身的定义就是说，我们这个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做出奉献的所有的人群，那其实具体到来说，就是包括。就是 我们说就有现在大家看到比较是军兔，因为军人的牺牲最直观。但是其实说包括有在第三季的时候我们反映的是军工和外交的这方面事情，就是有人反映就是第三季啊我们看不懂啊，我们说第三季好像没有第一季那么就是好懂，但实际上 第一季大家会更加就是那些历史事件都是比较重大历史事件，大家会之前接触多一些， 其实能够被我们摘出来的都是比较大的事儿，但是第一季是大家的就比较好理解的，因为就是不管你乐意不乐意，反正抗日战争朝鲜战争这些事儿是课本里面必须要教给你的，但其实第三季的里边很多关于外交和军工包括科研方面的这些成果不是你必须要去学的知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大家其实是完全没概念，他们看的时候就觉得很茫然，这当然也是我们纳托的一个不好的一点，就是但是军工口子和外交口的人看着就特别一感触深，因为这是他们当年受过的苦，对，所以我们的 IP 就是说在这个第一季到第四季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其实是在针对不同的人群去反映这些事情，可能你展示就是有些观众对有些观众来说可能不是那么熟知的时候，其实我们建议你是去了解一下，去查一查这方面的资料，但并不代表说这些事儿你不知道，并不代表这些不重要，有些事儿它其实真的是对我们的国家从国运上来说都是它是重要的，有时候是一些重要的转折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就希望能够带给各位粉丝的一个信息。 那也就是未来我们还会有可能看到各种各样的， 对，我们现在在已经开始琢磨，就是包括工程兔，因为中国有很多的伟大的工程，然后这些都是我们的基建的这种，你说是可能企业嘛，基建企业也好，他们去完成的。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在策划就是警察兔，因为除了军人之外，警察这个也是牺牲很大的一个群体。 感觉第五季、第六季的主题有着落了。 对啊，这个主要还是看现在策划还没完成，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多说的，然后我们还有的就是其他的类型 IP， 就是一个叫《风刃空械队》的，是个空战类的，就是空战类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现在也是在这个紧密的筹划中，以后就说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突然有一天开始这个飞机了，对啊，这个就是新的这个 IP 上线了。 其实纵观纳兔四季，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动画无论在画面上剧情上也好都是有进步的，也能看出来大家为这部动画的努力。其实我觉得不管做什么工作，无论是做动画也好还是比如说像我们主持也好做节目也好，我觉得真的就是认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前期我们要做大量的功课，然后去查阅大量的资料，为了让自己做的作品能够对观众负责，能够对越来越多的小伙伴负责，因为他们无论是花费时间看你的动画也好看你的节目也好，其实他们是想从中得到一些他们想知道的东西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的意见我们还是要就是虚心的听取，然后我们也会努力做得越来越好。然后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明天就是十一国庆了，有没有我们来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献上祝福好不好？ 好的，那先让我们的五年 这很长时间没喝水，嗓子有点哑，不好意思。 没事。 今年是咱们明天就是咱们伟大祖国母亲的这个生日啊。那么在这里呢，祝祖国母亲呢越来越繁荣昌盛啊，咱们国运会越来越好啊。然后也正值中秋节嘛啊，也祝 团圆 大家啊阖家幸福啊。 我们熊猫老师。 好的，就是首先一点就是祝大家国庆和中秋双节快乐，愿全天下所有的兔子在无论你是在哪里，只要你是真心的在好好的工作，是在就是建设自己的这个小家，那么你的所有的努力都会体现在整个国家的这个繁荣昌盛上面，我们也希望就是所有的兔子们，所有的这个小伙伴们， 我们种花家的小伙伴们， 对，种花家的小伙伴们都能够这个身体健康，事业有成，然后记得十月四号看我们的这个 更新，希望这集的时长可以长一点， 对， 每次就是点进去 去之后得先看时长啊，看到一个比较满意的时长，然后就心里稍微。 后来你发现原来是片尾曲又增长了。 怎么样，片尾曲也是有干货的，好吧？其实我在这儿想引用一句话，就是幸福并感激着。 对， 这可能也是很多就是小伙伴看纳兔的一个感受，就觉得现在的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手头的事情，做好身边的每一件事情，这样才可以就是通过自己的一些力量去建设好我们的国家。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我们的爱国熊猫和五年做客直播间，谢谢二位辛苦了， 谢谢谢谢二位。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不妨来关注一下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的加入。 那接下来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那我们国庆假期之后见，拜拜， 拜拜， 拜拜。